贵人不去你家，对过油盐店那儿待着。油盐店现在叫后来叫杂货铺，从前我们北京管这叫油盐店，现在又改成副食店、杂货铺。油那儿油，你这边油盐店怎么着？你听我打替数你就过来，我不打替数你不过来啊？哎，好，小伙子，对过油盐店就小杂铺。那儿弄点酒，那儿坐着去了。跟油盐店掌柜就熟，聊天吧。媳妇儿漂亮那儿了，一块站着等着，等要么去，还是不来，没人了。这是哪儿住呢？公衔胡同。这公衔胡同，这你顾名思义啊，这公衔胡同它就比别墅就是来往人多，谁走公辈的地方啊，绕远去。这公衔胡同呢，近呗一点，有这小买卖，这二十来岁图近呗。穿公衔胡同走，他们就住在这儿，站这儿站着一瞧，嗯，过来一小伙子，看这样就年轻力壮，二十五六岁，准有力气。哎，进来，进来啊，家里没人，就一人，进来。这小伙子走了，瞧挺漂亮的人，叫不认得，怎么叫进来啊？进来，不爱他，你这干什么？进来，小伙子跟着进来，进来他刮他把大门把街门插上，有木头插管上下插管，刚进来没怎么说话的。 阿切，阿切， 打替分，这一打替分，爷们打对过油盐店打铺里，开门，开门，当当踹门，开开啊！哟，我们爷们来了，这小伙子下来，哟，你叫我进，你叫我进，你叫，你叫我进，哎呦，我们的爷们他厉害呀，这瞧你生日就动刀啊！这你怎么办呢？你藏哪儿？哎，我想起来了，你呀甭藏，你瞧那黄土你还没磨呢，你装摇煤球的。他来净问是谁，我说摇煤球的，他拿了东西来了，回来一会儿再走，他碰上他再问你，我就说我找来了，找来摇煤球的。你瞧回瞧边上动了刀啊，害怕了。哎，好，嗯，哪儿呢？那不都和好了，不到一块儿。你弄了一桶水，你摇啊！看这亮面又摇，开个门，哎，找着了，来了，可不来了吗？你说费多大劲呢？在那胡同找来的，你可倒好啊，净在柜上待着了。哦，小伙子行啊，能干呐，好，我坐着瞧瞧。瞧小伙子真能干，不来凳子不走，坐上坐着。这小伙恨不得赶紧拿完东西走啊，别闲着干吧。二个堆没墨子，受了受了，身也酸了，一脸连耳朵都黑的，耳朵都黑了，都黑了。瞧差不多了，嘿，我呀对过打点酒。打着酒一会儿回来，我接着还看，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利索，但是多给了钱啊。出去了，男的刚出去，这小伙子一揉眼都睁不开眼了，指指这娘们，指指，赶紧就跑了，就别上班去了，往家跑吧，回家扫堂子后洗去吧，洗去了。两口子回来这美这乐，一子没花，二不多就没球有了，这好啊。合着第二天呢，这媳妇呢高兴，她门口站着，她待不住啊，她野呀、啊，她外单儿漂亮，又在门口站着，长得挺漂亮，还在倚着门框，这胡同里站着，公衔胡同老有人走啊。第二天这小伙上班啊，又走这儿，一瞧，哎，进来，来，就一人。哦，真快，都说完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马老晚年啊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卖黄土》。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三立先生早年间呀、和赵佩茹先生合作表演的对口相声的小段《迎春曲》。 艺术啊，要不断的提高，对，平时要应当啊好好的学习，要努力，你呀、在钻研艺术上。我是很赞成，不行做的还不够。我对于这个文学艺术我是很爱惜。因为我呀，在这些年呢，就研究这个音乐，我是个音乐家。谁呀？我。你是个音乐家？你呀，不认识我呀？我是一个音乐家。 是。 我是搞音乐的。我最近这不是在这个河东这个音乐学院的讲课吗？ 您给人讲课啊？ 是艺术学院院长请我去给学员们讲讲课。我反正我所会的吧，给大家伙讲一讲，什么学习学习。因为我呀是在青年的时候，我是个唱的，唱这个女高音的。我呀， 你这么说，你是男的，是女的？你是男的，是女的？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他现在都说我是男的。 他们都说，我也说你是男的。 我就是男的，就是男的。 男的吗？你唱女高音？ 说错了，男高音，男高音。 您又是一位歌唱家，又是一位音乐家， 要我怎么净讲课呢？ 哎呀，这是了不起，大艺术家。你要能唱的话，是不是我们烦您今天在这儿？同志们欢迎你，为什么 欢迎我们？ 不好，您这人可端架子。人家同志越鼓掌欢迎你，是越不唱 是吧？没有，绝对不是端架子。 我有什么可端架子的地方啊？ 因为我呀不能唱，因为我没有准备，我没有准备唱，我嗓音这几天也不好，恐怕今天唱的不好听，大家倒不满意。咱们以后有机会，有机会我一定给你唱。 您这还是客气， 嗓子不行。 这么着，您试试，咱唱两句，咱听。如果嗓子不好，两三句咱就打住。要听嗓子好，那咱就多唱两段，您看好不好？ 嗓子是好，我现在这是嗓子不行啊。 是。 还带造的。我没有没练声，我没练声。赏脸吗？愿意听我唱一个歌子，那我就唱一个老的，很小的歌啊。你这个嗓子可不太好啊。哪来带钢琴的？咱们借用一下。谁带钢琴来了？ 带什么来了？ 我们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您借什么？ 谁带钢琴来了？ 谁也带不动一钢琴。出来四个人抬着钢琴来了，那多重呢？是多大分量？ 带呀、您带钢琴来了吗？ 我没有。我们相声带钢琴的吧？ 我打呀，我打。 没有。 您弄那呢？您那个盒子那个带了吗？ 哪个？ 你们团里那个盒？ 盒？ 那个皮带那个？ 皮带。 给我那个我也行啊。 哪个？ 皮带那个。 什么？ 皮带套着肩膀上的那个。那个。 这什么呀？ 那松紧线。您有那个吗？ 这叫松紧琴呐。哎呀，这位还是河东给人讲课呢，这叫松紧琴呐。好意思，这叫手风琴。 我说手风琴，我怕你不懂。 怎么不懂？ 我当然是知道了，手风琴嘛，我。 走飞禽是 走发禽吗？ 走飞禽 走发走发禽吗？ 走发 走发 走走走风禽 走风禽有走风禽吗？ 没有没有，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走风禽？你那是哪拉着那个呢？ 哪个？ 我来啊。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冷 冷冷 冷冷冷冷 冷冷冷冷冷 冷冷冷冷冷冷冷 冷冷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说外五年我不懂，你这玩意儿， 那叫威如林。 威如林，我知道。小风琴， 小风琴， 小钢琴， 小钢琴磕脖子上，扛得动吗？ 小脆琴， 小脆琴，小提琴， 小提琴，有小提琴吗？ 没有，没有， 什么也没有。你们干嘛来了？你们这剧团是干嘛的？你们什么也没有啊？ 我们相声，我们相声是根本，我们不用乐器。 完了，不要 啊， 不要了。不用乐器，就这么唱。 哦， 就这么唱。 不伴奏的啊，诸位， 原谅听啊。按理说唱歌没有清唱的， 唱歌清唱。 没有伴奏啊，就这么唱了 啊。 嗯，我今天嗓子不太好，但是我好好唱吧啊。我努力好好唱啊。我唱一个什么吧？唱一个迎春曲，好吧？ 迎春曲 好，唱迎春曲。唱迎春曲啊。 嗯。 大家喜爱研究鸽子。愿意要这个词呢，我们把这个歌词啊拆下来送给你们。大家喜欢研究这个简谱呢，我们把这个哆来咪发这个简谱写下来送给你们。 哎 啊，这歌很好嚼，也很好唱，四分之二音符啊，就是一拍子呢是四分音符，半拍呢是八分音符，那个半拍半拍呢就是十六分音符。 哎 啊，男生也可以唱，女生可以唱。唱大调呢就是以哆为哆，唱小调是以拉为哆。那么我们的要求上说呢，如果唱这歌一定把音符唱够了。啊，就好听了。在中间没有休止符，没有空拍，这个歌很不好听。注意啊，咱们唱这个迎春曲啊。 好好好， 我是严肃认真啊，有多劲使多劲啊。 太好了， 我就唱了，没有身子不比划啊。迎春曲啊。 有大地当了走出来呀，没有大地当了小小孩呀，进入白子大花来呀，一大一大的家的人。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马三立先生和赵佩茹先生表演的这段迎春曲，我们今天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马氏相声世家呀再往后一代少马爷马志明先生表演的相声作品。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飞行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通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最初的方向，为

更多详情请咨询400-015-5151 400-015-5151。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带 要喝啥我才这样的。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和谢天顺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两位啊在新时期表演的颇有传统韵味的相声作品《论权》。 谢天顺，我常在电视里头看你说相声。 哎，我们有的时候在电视台演出啊， 恐怕你们总是忙于演出，就没工夫看电视了吧？ 只要是有时间，我们还是准看。 是啊，哎，有一部电视剧，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哪部啊？ 叫《霍元甲》呀。 电视连续剧。 对， 看过呀。 怎么样？ 好啊。描写了民族英雄霍元甲，不甘当东亚病夫，苦练武功，打擂比武，打败了那俄国大力士，那看着多解气呀、 看着解气 太好了。 你就没看出点问题来吗？ 我没看出什么来，我看着不错呀。 对，是不错。这个电视剧啊，演员角色选的合适，故事情节安排的好，武打设计也比较新颖 啊。 虽然说是不错呀，但是啊， 但是怎么着， 我认为他这里头有几招迷踪拳他练的不对。我是见不着他们，我要见着他们我得给他们提提。 提什么呀？ 提意见。 你给人家提意见。 哎， 你算干什么的？我就没看出哪点不对来。 你是看不出来啊。你小毛孩子，你懂什么呀？ 我小毛孩子， 这话 你多大了？ 哎，甭管我多大。 嗯， 这不论多大啊。对于武术打拳这方面你算外行，自己承认吗？ 啊，我算外行， 这就结了。 你算内行。 哎，你看呢？ 看什么呀？ 你看这意思，武术拳术的练家子。 什么您呢？ 练家子。 练家子。 哎， 就这身子骨还练家子？ 怎么了？ 让各位瞧啊，这脸都绿了，什么色儿啊？您这是？ 你说什么？ 您脸都绿了。 脸绿了？ 哎， 这是我绿吗？ 可不绿吗？ 这不你照的吗？ 这我比他还绿啊。 话就是 这练家子应当什么色儿？ 嗯， 咱是不带相，这叫真人不露相。我家传武术，家传， 家传，嗯，跟你爸爸学的，马三立马老， 怎么着？ 各位谁不认识啊？ 教我的， 都瘦得这样了，就这还练家子？您这个是 练武功，这身体健康， 嗯， 不在乎胖瘦，有钱难买老来瘦。 哎呦，倒有说的。 我们主要是练气功啊。 嗯， 气功懂吗你？ 气功我怎么不懂啊？ 嗯， 那气功表演团我也看过 啊， 铁齿排擂， 嗯， 手腕子砸石头， 嗯， 啊开，油锤灌顶， 嗯， 十二磅的铁锤， 嗯， 往脑袋上砸不怕，气功。 这叫气功。 哎， 大铁锤砸脑袋， 嘿嘿， 这个 啊， 这我练过， 这是真功夫。 我三岁那年练这个， 三岁就十二磅铁锤往脑袋上砸， 小孩玩可不就这个吗？这玩意儿， 嗯，那您现在用多大铁锤了？ 铁锤干嘛？ 嗯， 谁还拿铁锤练呢？落伍了。激光，激光灌顶， 这还有激光灌顶， 哎，这叫敢想敢干，有创造性的发展。 激光 啊， 那多厚的钢板，一打就透， 啊， 人能行？ 哎呀，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是气功啊，练激光灌顶，看见吗？站好了，蹲裆骑马式，脚尖得略微的往里抠着点，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把丹田的气往上提，全身的力量叫到头顶之上，这脑袋对准激光的发射点儿，一摁电门，就听风亮光一闪，再看我这脑袋 怎么样， 还这样，还 没事， 前脸还这样， 那后边呢？ 后边有一眼儿， 有透了， 眼儿不大， 这是有个小眼儿就完了。什么激光灌顶啊？您这 叫诚心吗？让我练的恐怖的、危险的，你看着乐是吧？ 我都让您练激光灌顶了，您这 不练这个，我是研究中国的武术拳术，我要谈一谈啊，霍元甲的迷踪拳。 哦，迷踪拳， 哎哎。 完了，什么激光灌顶啊？您这 叫诚心吗？让我练的恐怖的、危险的，你看着乐是吧？ 我都让您练激光灌顶了，您这 不练这个，我是研究中国的武术拳术，我要谈一谈啊，霍元甲的迷踪拳。 哦，迷踪拳， 哎哎，你说迷踪拳怎么回事？ 我这懂啊，失迷了、失踪了练的拳，迷踪拳， 您听着像话吗？ 哎， 失迷了。失踪了，找不着家了，还练拳。 人那迷字就是米字加一个走之，迷失的迷。 你呀，不能从字面上讲。再说他当初可不是这个迷， 当初是哪个迷啊？ 他是猕猴的迷。 嗯， 这是唐代有一位僧人，就是和尚。 嗯 啊，他模仿这个迷踪猴耳创，起名迷踪拳，后人又改叫密踪拳。一代传一代，传到了清朝，静海武术家霍元甲在密宗拳这个基础上精益求精，发展成现在的迷宗拳。 哦， 它的特点是蹿蹦跳绕跑，缩小绵软巧， 十个字儿， 那真是刚柔并济，快而有力。呵，你打听打听，你问问去，我们上辈就是跟他们家学来的，传到我这儿。这没错， 您既然练过霍元甲这迷踪拳， 嗯， 今天我代表各位亲爱的观众，欢迎您在这练练，怎么样？啊哈，哎，来来来吧，您 练练， 您在这练一回啊？ 哪儿练？ 就这儿啊， 这儿练 啊。 你呀，你这叫坏门， 这 诚心叫我栽跟头，让我难看呢。 这怎么了？ 我敢在这儿练？这什么地方？这是剧场啊，台底下这么多的观众你都了解吗？ 嗯， 这里头藏龙卧虎，他竟是高人呢。 哦， 你知这里哪位是 昆仑山的侠客，哪位是峨眉山的罗汉，哪位是武当山的老道，哪位是少林寺的和尚。 挺好，还真不少这儿。 哎，也许在座的啊就有武林的高手，哎， 这倒背不住， 武术的拳师，武坛新秀，体操教练，武术的冠军，国际的裁判，奥林匹克的主席，都在这儿呢，我敢练吗？ 您放心，来不了这么全，您随便比划两下，好坏绝没人笑话。 不行不行，练不了，练不了，一个多礼拜没练，怕不行了。 哎呀，一个礼拜怕什么的？几位，咱们再欢迎一下啊！ 来来来 来， 来吧，您就 练练。 您在这练练吧， 练练吧。 啊， 练练，练就练， 练练。 好，练咱得像练的。 哦， 哎，袖子得挽起点。 那行，几位，今儿您算来少了， 大褂太长碍事。 哦，行， 得窝上点。 还真是练家子的意思。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哎呀，您来吧， 我是当场献丑。 哦， 诸位抬爱抬爱。 不是，您这是干什么呀？ 这都不懂啊？武林的规矩，抱拳鼓手，这叫拜一拜，不见外，是礼多人不怪。 礼节还不少。 在座的诸位，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师傅，场里场外，一站一立，三老四少，各位老大， 哎， 今天我在此献丑，练的是好与不好，请多多的指教。在下我是个学徒，初学乍练，我练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唐棍索棒、拐子流星，我练过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我打过拳，我踢过腿，我的功底不深，学的不到家。今天我练他一套密宗拳， 练一套， 我要练好了，算我蒙着了。你看我卖了力气了，脖子上加了汗了，你给我鼓鼓掌，捧捧场好。腰里的零钱富裕，把我个彩铃，没带零钱。站脚注意，八个人领，你看我练去。 哎，行行了，哎，这， 我练。 打靶是卖艺呀，那我说您跑这儿点钱来了？ 我不要钱。 哦，不要钱， 不要钱， 不要钱， 把心搁肚子里头。 哎， 不要钱。练完了以后，我有一种宝贝，叫虎骨追风膏。我这膏药。无论你是腰疼腿疼， 哎， 山腰插旗， 行了， 贴着我的膏药， 就到这儿， 三天不离下地， 哎，打着， 打不了地， 你看这，跑这卖膏药来了是怎么着？ 我不卖， 这不什么不卖， 每位奉送一张， 行行，您这，我们大伙儿欢迎您呢，来趟拳， 哦，对对对，练趟拳是， 哎， 练趟这种，串的卖膏药呢， 这海军， 咱们是打趟把式，练趟拳， 哎，对对对， 把式把式。全凭的是架势， 哎，这话可不假。 先亮个架，你看看。 您来来， 考一考你。 哦， 瞅瞅啊，这个， 您这叫蹲裆骑马式。 哦，对，这刚我说过了。 哎，这 你知道？ 见过这个。 再瞧这个，再瞧这个， 金鸡独立， 这知道。瞧这个， 夜叉探海。 瞧这个。 举火烧天， 看准了再说。 这不知道了，这个 了。 您这是 电视机那天线？ 有练天线的吗？这个您这真行，您 这跟你闹着玩？ 您来真的。 再瞧这个啊， 哎，呵，拉个云哨，呀，双飞燕，可行利索。怎么着还蹦过去？好，铁门槛也行，哎，画来个配角，行，哎，好，哎， 哎，不行了，不练了， 往下来， 练不了了， 等，出汗了， 没有， 岔气儿， 不是， 怎么回事？ 裤腰带折了。 这都什么练家的？这裤腰带愣练折了， 肚胀。 杜账。 杜账怎么回事？ 气的，气的。 什么事儿？ 有气就账。 这么大气象、哎、 我会这么多武术拳术，没人跟我学，尤其你老拿我开心，对我们这一点不尊重、哎、 我可不敢不尊重您啊，我是最羡慕这武术家拳术家了、啊、我打算跟您学，还怕您不教给我呢。 哎哎，这叫什么话？我说不教的吗？那是在封建社会，武术拳术分什么门什么派，很多的戒规把武术保守得很神秘，好像是法不传路耳。咱们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呀，提倡武术，发展拳术，让广大的群众都来参加武术锻炼。为什么呀？强壮身体，保卫祖国，建设四化，愿意学拳这是好事。 要这样的话，您今儿教我几手行吗？ 你是真学是拿我开心？哎， 我从心里跟您学。 真学？ 真学。 行，伸手。 啊， 伸手。 这还看手？ 看看条件 啊。您看看， 顺着条件我教，不是条件不教。 行行行， 嗯，你这手啊，好，还真好。 怎么好？ 手指头全分得开。 哎，分不开那是鸭子呀。这 我说你这个关节啊，就活动了。 我是问您能练吗？ 能练， 能练， 能练。 我练什么呢？ 练铁砂掌。 哎，嗯，铁砂掌， 铁砂掌，朱砂掌，棉砂掌，八卦掌，仙人掌，去练去。 我练一手刺儿，合着这儿您。我不跟您学这个了、嗯、我打算跟您学俩人对打。 俩人对打 啊？ 就这个？ 哎，这别真打呀。 对打了， 这您倒腮帮子牙都掉了。您，我是跟您学俩人动手对打。 嗯， 怎么进招？ 哦， 怎么破招？动起手来能打人，不挨打，光占便宜，吃不了亏。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你的意思吧，是想学点功夫好打架去？ 哎， 你好欺负人是不是？ 我跟您学点武术啊、嗯、为了强壮身体，为四化多做工作。 好好，他这个态度很明确啊。练武术为什么呀？健身强国，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嗯，四书 教你了。 我跟您学了、 哎、我教给你迷踪拳。 哎， 我告诉你这迷踪拳啊， 我您 四进若退。 我知道，您等一下，您那个迷踪拳太复杂 啊， 您教我点别的吧。 你的意思 这学不了？ 不学这个、哎、不学这个，那我教给你八卦拳。 哎， 八卦拳也可以啊。 八卦 啊，六爻八卦。 六， 先学算卦。 先啊，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乾兑属金，坤艮属土，震巽属木，坎属水，离属火。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乾在内卦是子寅辰，外卦午申戌。 我学算卦干嘛呀？您这是？我不跟您学算卦。 八卦拳吗？ 那八卦拳也不是算卦呀。 你这人啊，这不学那不学，你学什么人？ 不是，您这么着吧 啊， 您还会什么拳？ 你问我一共会多少样拳 啊？ 没法说，太多了。 怎么？ 一百多种。 话一到他嘴里就新鲜。 嗯， 这拳有一百多种。 怎么着？咱们中国拳术打法不止一百种。 哎，要真是这样的话，今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都有什么拳，这行吗？ 可以啊。 那您给说说。 我说说啊、 嗯、 我国有孟苏七世拳，听说过没有？ 哎，这倒是知道。 嗯， 还有什么拳呢？ 寸锦章关东拳，斜川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嗯、 三星炮锤拳，虎鹤双形拳，达尊拳，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 还有什么？ 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这拳还真不少、啊、 还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耀拳、黑虎、 鞭拳，白猿通臂拳。 您听这是多 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墨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孤立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白眉拳、脱靠拳、世门拳、地挡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 完了， 有劈拳、挂拳， 还有 斜拳、跳拳，有弹拳、快拳、崩拳、赞拳、长拳、短拳、红拳、断拳、南拳、泰拳、软拳、大拳、花拳、炮拳、连拳、叉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好，好，好，好，好，好，好。看起来您还真是研究拳的。 小哪样说话吧， 您最好教我一手啊，既简单又好练的拳。 好练的啊，那我教你日本拳。 日本拳 一共就三式。 哪三式啊？ 过次得 pass 得 even 的， 过次得 pass 得 even 的。哎，这我倒记住了。 还得配合手上的动作。 怎么练呢？ 咱们俩练一回。 行啊， 你跟着我来。 行行行， 咱是手到嘴到。 我还连说带比划， 先拉了钩。 我这还拉钩。 哎，开始了。 故事得呀 ，pass 得呀 ，even 得呀，故事得呀 ，pass 得 ，even 得，故事得呀 ，pass 得呀 ，even 得。不是您，这是日本人练武， 这是日本人喝酒， 划拳呢。 欣赏了马志明先生和谢天顺先生表演的这段论拳，下边呢，我们再请上马志明先生啊和黄宗民先生，师徒二人为我们带来一个相声小段，称谓。 有这么一句话， 怎么说呢？ 天河不下雨啊，百里不通风。 哎，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一个地方一个风俗，一个地方一个习惯。 哦，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哦，称呼 各地有所不同。 那怎么个不同法呢？ 咱们天津人 哦， 称呼人呢最热情。 怎么称呼呢？ 哎，称呼人爷。 哦，管人叫爷。 姓什么叫什么爷？ 对， 姓张的张爷。 对， 姓李的李爷。姓王的王爷。姓赵的赵爷。 哎，都这么叫。 哎，那位呢还不能识寿。 这不识寿怎么办呢？ 还给还回去。 这怎么还法？ 一还还一大串。 还还一大串。 拿去张爷。爷爷爷爷。 哦，这么还。 也有还一个的。刘爷爷。 哦， 哎，就这风俗习惯。 是是是， 离北京不远，40里地。 嗯， 通州。 哦，知道 那地方特别了。 怎么特别法？ 他称呼人呢，排行搁头里，姓什么搁后头。 哦，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人姓王，行二 啊， 到咱这儿呢，王二爷、王二叔 是 王二哥， 对， 顶不记了，王老二， 哎，都这么叫啊， 对不对？他那不去， 他怎么着？ 姓王行二就叫二王。 哦，叫二王。 哎， 哦。 姓李叫二李， 是啊， 姓赵叫二赵， 嗯嗯， 就这风俗习惯。 哦， 我不是那儿的人呢， 啊， 比如说我到那儿了， 嗯， 人家叫我二马， 二马， 我姓马， 是啊， 叫我二马， 嗯， 我得高高兴兴给人答应。 那当然，入乡随俗嘛， 不屈不乐意啊。 对， 哎，都这样， 哦， 都这么称呼吗？ 嗯， 比如我在头里走， 嗯。 你叫我， 我叫你， 你叫我二马， 二马， 你看我高兴不高兴？ 行， 哎，跟着就答应。 好， 来回试试， 咱试试。二马耶， 哎，这不行， 嗯， 这不行。 怎么了？ 二马耶，二刘威，二王黑，燕歪来带黑，乱七八糟满不要。 哦，这都不能带， 干墩要这脆劲儿。二马， 二马， 二王， 哦， 行不行？ 明白 啊，我姓马，叫 二马。 哎， 哎，还真过来了， 不屈不乐意， 那是 不屈不乐意。 哎， 好比说我姓王，叫 二王。 哎， 你瞧， 跟着就答应。 哎，对， 我姓刘，叫 二刘。 哎。 还真是这样， 我姓叔，叫 二叔。 哎，不屈不乐意啊，不屈不乐意。哎， 废话，我都叫你二叔了，你能不乐意吗？ 我还得答应呢， 啊，多新鲜！你要叫我，我也答应。 叫你，你也答应？ 那当然了。 你姓黄，二黄。 哎， 你姓赵，二赵。 哎， 你姓沈，二沈。 哎。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几段天津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